像有几对妲己的人啊，我的宝贝。他咱家有几对妲己的人啊，我的宝贝。

谁为了秋的收获， 我知道 为了春回大雁归， 为春回大雁归， 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 啊，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归， 你是谁为了谁，我的战友你何时归， 你是谁为了谁，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， 谁最美 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， 你是谁 为了谁 我的战友 你何时归， 你是谁 为了谁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， 谁最美 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，